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注定一生家家正正，成功的门时时属于我，逃不开命里缠身。情有几分，爱有几分，情爱一生只不过是贪恋痴嗔。缘有几分，恨有几分，恩怨一生只不过是不想矛盾。天大地大，何处是我家？大江南北什么都不怕。天大地大，留下什么话？